说咱北京这个到现在为止往外走已经没有断头高速了，断头啊，对，修一半不修了。你比方说密卓高速，这就叫七环北京段，知道吧？京秦高速还有京台高速，这些个今年都要这个启动建设啊。到了2017年呢，三条高速陆续要开通运营。嗯，这个好是吧，这应该。京华时报还说呢，那个唐家岭说是有12栋违建公寓，这个已经拆完了啊。拆完以后呢，拆完以后这片啊纳入中关村森林公园进行绿化，规范管理那是必须的。北京青年报说了，说这个有那么一项调查，说北京啊市民就是烟民，那个烟民每天抽烟超过14根，好嘛，再使把劲儿就一盒了，你看看。所以他这个真是得特别这个得提起这个广大公众的注意，是吧？说现在人家这个公共场合这个禁烟啊，大伙儿都得支持啊。今日人物吐司，那个说还面包呢啊，不是面包是吐司，不是人吗？这是个人，这是个人啊，这是个官称。就中国古代啊，当时的那个封建王朝用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段时间内的这么一个体制，叫土司制度啊。人家新京报说了，这个现在啊咱们把它打包申报世界遗产了。这土司，哎，这是个什么意思？这怎么申报？哎，就说了啊，说这个是按照制度来申遗的啊。说这个据说在这个申报世界遗产这里面，据说这个土司制度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啊，各方人士很看好这个啊。它是文化遗存吗？是不是得好好保护和研究啊？那是必须的，您说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在这儿呢我多说一句啊，就是咱们说一题外话吧，外插花来一句。这现在不是评选这个咱们北京电台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吗？啊，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是怎么投票啊。当时大伙都说呢，因为听咱们节目的嘛，说是这个给立新脸，哈哈，帮帮立新啊。立新这个这段时间呢，反正倒是自己挺努力的，他能力差呀，是吧？唱的不好啊，啊，唱的精细都只能去那个戏院门口给人看大门去啊，哈哈。对，说给他投张票，这个呢我是非常感谢。不过咱们有言在先，您投不投票我也挨这儿好好给您读报，是吧？您就说给我投了票了，那没说嘛，您是给我脸，您是给我鼓励，给我支持啊，说明我其实不够那个层次，不够那个水平。说您要不给我投票呢，我依然是见天每天每挨这儿给您好好服务，是吧？这个投票的方式呢，好像是上这个北京广播网，因为这个我还真没打听过，好吧，回头我先打听打听问一问。今儿呢是跟大伙儿打一招呼，没有说鼓动大伙儿投票的意思啊，绝无此意。在这儿呢只是说呢，对愿意给我瞧得起立新给我们投票的朋友们一并谢过，这是您赏我脸，是吧？您赏我饭吃。然后怎么这么说？那你看，给人我给您提供服务，您支持我，那您可不是赏我饭吃，我是您是我的主顾吗？是吧？手机尾号4038。哎呀，说这个小嗓历史上有吗？那必须有啊，是吧？你别招我啊，回头招我又唱了啊，4949403啊，谢谢您啊，谢谢您。这个8439是吧？瞧您说的啊，您老是说这个，哈哈，对您啊。啊，很深刻嘛，很深刻啊。SF 啊，这是咱们微信上的啊，必须的啊，跟他必须的，必须的。说这个小罗，哎呀，说他这个他们家老头啊，不能那么说啊，就是您爱人啊，您爱人就都是北京人就这么讲，是吧？我们家老头啊，每天抽一包烟，哎呀，超标了，那您得说说他是吧？夭夭之桃啊，说是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就。通过微信发个投票方式，我没说嘛，我不鼓动大家弄这个事情，我是真心不鼓动。为什么呢？我是觉得我确实不够那个资格，不够那个材料，不够那个水平，是吧？我只够给大伙儿踏实读报啊，就是能到这份上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这说的真心话啊。这位于师傅， 哎呀，播出时间太短了，是吗？是吗？是。海娟啊，还有这个茉莉啊，茉莉发好几条，是吧？还有龙哥啊，龙哥是啊，可不是吗？是你这个真是啊，是很多这个基层这个农村啊，基层管理那也是大问题啊，可不是吗？村官那是很大的事情，要怎么说得防止这个小官巨腐吗？秀猫也来了啊，说这个争抢生源这事儿真不好，可不是吗？杨森师傅啊，这是我参加多年的春晚，你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参加春晚了都，你看向您学习是吧？我这辈子也上不了春晚，对我也不求那个。社稷山河，哎呀，这个社保入市，这咱们得谨慎，那必须得好好管嘛。范佑师傅，哎呦，老没见了啊。啊，说是怎么好像是每四个北京人里头有一个老人呢？反正就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吧，四个五个都一样，反正咱们得多这个照顾老年人，那是必须的，是吧？还有这个啊，小猪猪的妈妈是吧？哈哈，这位啊，这得好好抓住这全民素质道德水准了，那必须的。幺幺枝桃还有布丁啊，说这么个大姑娘怎么都不注意形象呢？可说呢，是吧？郭大爷嘛，哈哈，对，郭大爷嘛啊，还有敏敏。哎呀，股市啊，哈哈，对，行，别不着急，不着急啊，这咱都不能着急啊。还有世心儿啊，闲云，不老的老头啊，还有雾啊，无雾是吧？这你看了没有？很多朋友啊，抓紧啊，嗯，继续啊，讲一个老上海逛京城的故事，嗯，是吧？哈哈，哪儿的事儿啊？京华时报的报道，真是打上海来的。就刚才咱们说四会掉地铁底下那位，那上海的啊，我老家上海的。撒海宁啊，郝先生现年67岁，跟老伴儿啊打从上海到北京游玩。刚才说的他不是说打这个车站那一侧，就是奔那通州那一侧掉下去的吗？他本来是要去西单，您合计合计，奔西单他得往西去啊，他怎么掉的奔东头那站台底下？皆因为说人太多了。郝先生说呀，想绕到对面站台，结果呢一不留神后面人往前一拥，哇哗嚓下去了。下去之后，哎呀，说那铁轨上它有电呢，滋啦滋啦呵，电的倍儿难受。哎呀，老伴儿一看不行，我得下去救你。哎呀，老伴儿你别下来，哎呀，我下去了，滋啦也给电着了。你说这事儿闹得可好吗？肋骨都摔折了。哎呀，这安全问题可是不得了哦。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这个讲完老上海啊，讲一个鬼脚七啊，鬼脚七在佛山呢是吗？不是，来北京了啊，不是，他本人没来是吧？他徒弟也不是，反正就是他们这个门派来了。嗯啊，这是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什么事儿呢？28号星期天下午快2点了，在哪儿啊？朝阳医院。